第45集，在国内待了一个月，过完农历新年，秦琛和霍昭林又收拾东西准备回欧洲去。很不凑巧的，在机场的 VIP 候机室里，他们遇上了同样准备去欧洲谈生意的霍昭前。霍昭前这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对腾飞的收购因为艾伦的横插一脚陷入僵局，前期投入进去的大笔资金已经给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原本就对这一收购计划存在质疑的股东纷纷开始发难，偏偏祸不单行，卓林拖欠银行的一笔千亿贷款即将到期，银行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不再同意延期贷款，任凭霍昭前多方奔走也无济于事。银行的钱还不上，收购计划不得不宣告停止，即使卓林已经拥有了腾飞超过 50% 的股份，将腾飞科技囫囵吞下却咽不下去，反而卡在喉咙上上不去下不来，成了到手的巨大包袱。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霍昭前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变卖卓林的非核心资产，但也都是九牛一毛，逼不得已他只得把到手的腾飞科技再卖出去。这一趟去欧洲就是去找艾伦谈这笔生意的。对霍昭前来说，这个闷亏实在吃得叫他憋屈，若不是艾伦突然出手跟他抢腾飞，以致收购成本一抬再抬，最后几乎要拖垮卓林，他现在也不必大老远跑去欧洲舔着脸求艾伦把他手里的腾飞股份都买去，被人坑了还要跪着给人磕头，别提有多窝囊。霍昭前不会想到，他的算盘注定还是会落空。起初雄心勃勃的收购计划，最后落到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完全都在霍昭林的预料之中。如果在位上的人还是霍龙亨，或许他还能有其他办法扭转乾坤，至少那笔银行贷款就未必不能再拖延一段时间。但换成霍昭前，他的能力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和霍昭前简单的打了个招呼，霍昭林去了洗手间，秦琛坐下来要了一杯红酒，随手拿了本杂志翻看。坐在他斜对面沙发里原本在看报纸的霍昭前将目光移向他，秦琛并不想搭理，淡定自若地翻着手中的杂志，见霍抿一口红酒。 阿琛，你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小明星的娱乐八卦也有兴趣？ 霍昭前并不觉得自己惹人烦，亲昵地与秦琛搭腔。秦琛瞥了他一眼，神色冷淡。 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小明星，是我嫂子。 他在看的是几初夏的杂志专访。霍昭前笑了笑，似乎对秦琛的不快很不以为然。 是我没认出来。 他的语气里并没有多少尊重之意，骨子里是瞧不上几株下这种出身的人的，不过是个戏子，玩玩没什么，正儿八经的娶回家，除非脑子坏了。虽然他也让荷兰进了门，但说到底就是个没名没分的玩物罢了。在这件事上，霍昭前自认眼界比秦家人高了不是一星半点。秦琛合上杂志吃道， 认不出来正常，毕竟昭前哥你眼睛太小，眼白又太多。 霍昭前的脸色僵了一瞬，秦琛这是大咧咧地骂他有眼无珠了，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片刻之后他却又笑了，换了个位置坐到了秦琛身边来。 哼，你的性格还真够辣的，够带劲，难怪老三那么喜欢你。 秦琛一阵恶寒，他除非傻了才听不出来霍昭前这话里的暧昧之意。这霍家一家子都是些什么奇葩呀，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厚的脸皮？霍昭前盯着秦琛的一双眼睛，目光中确实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以前霍老头还在世的时候，霍昭前并不敢打秦琛的主意，现在他已经成了霍家的当家人，卓林的董事长，自认身价不同以往，自我膨胀得很。凭什么老三那个废物能跟秦琛恩恩爱爱， 他却一点想法都不能有。 哼！ 秦称一声冷笑，直接把杯子里的酒浇他脸上去，站起身。候机室里的服务人员过来询问情况，霍昭前摆了摆手，抹了一把脸，依旧似笑非笑地看着秦称。没等秦称开口骂人，回来的霍昭林把他挡在身后，上前一步拽住了霍昭前的领子，把人拖起，一拳送上他的脸。休息室里瞬间乱了套，这还是秦称第一次看到一贯淡定从容的霍昭林也会有这么火爆的一面，竟然在大庭广众下和霍昭前扭打在一起。惊讶过后，他赶紧上去拉人。 不可以，这边不能打架，先生，先生。 在之后，他们三个一起被机场警卫人员给请了出去。霍昭前这惯于享受常年不锻炼的老男人，哪里敌得过年轻力壮的霍昭林？没几下就被揍得鼻青脸肿，挂了彩，好不狼狈。嘴里嚷嚷着要告霍昭林，霍昭林冷眼看着他：“ 你尽管去告，只要你再敢找阿成的麻烦，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 虽然没听到霍昭前和秦称说了什么，但刚刚他回到休息室时看到的霍昭前看秦称那个眼神，便知道他在打些什么肮脏主意，这是霍昭林绝对忍不了的，才会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这么冲动，直接动手打人。霍昭前到底还是有些触发起狠来的霍昭林的，他记得从前有一次他们几个对他病秧子的母亲不尊重，霍昭林也发过一次飙，那个时候的霍昭林才十岁出头，就有本事把二十几岁的他和霍昭杰打破头。霍昭林发疯时那像盯上了猎物的狮子一样的凶狠眼神，这么多年都没变过，只是以前的他还是头小狮子，现在却是不折不扣年富力强充满攻击力的猛兽雄狮了。霍昭前要赶着去欧洲谈生意，也不可能当真留这里一直跟他们纠缠，骂骂咧咧了几句就被赶来的助理和下属劝走。秦称拉着霍昭林的手，低着头半天说不出句话来，沉默片刻后，霍昭林捏了一下他的肩膀，低声道：“ 没事。” 霍昭林也挨了霍昭前一拳，嘴角都被打破了，秦称伸手帮他擦了擦，有些心疼：“ 你刚才干嘛跟他动手？犯得着为了他这么掉价吗？”“ 应该的。” 霍昭林并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问题，从小到大真正能让他放心亲近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即使是与他关系很好的小叔也不能做到百分百的交心，除了他的母亲，怕也只有一个秦称能让他完全的敞开心扉，将之划归为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他就容不得别人觊觎一丝一毫，尤其是肮脏卑劣的如霍昭前那样的。秦称抬手抱了抱霍昭林的腰，看着他皱着眉满脸严肃又有些忧虑的表情，忍不住笑了，改了口：“ 算了，打也打了，打得好，那种混账王八蛋就该揍得他满地找牙，你不打我自己也会动手。” 霍昭林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担心秦称会对他幻灭，认为他太粗鲁了。 我们先回去吧，今天估计是走不了了。 在候机室打了一架没被机场警察带走，已经是看在他们的身份上给了面子，飞机是肯定不让上了。不过着急的那也是霍昭前，反正他们不用赶着去求人，晚几天回去也没关系。 回去干嘛？我跟我哥打个电话叫他的私人飞机来，也省得再碰上碍眼的东西。 霍昭林点了点头，不由得失笑，有秦称那个有才有势的大哥在，霍昭前那家伙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敢对秦称起邪念。